有时候你会否有这样的感觉，听着一个歌手的歌曲，从十年前你就开始听，现在听到猛然抬头发现已经有十年之久了，自己也已经老了，不再是当年那个听歌的你。我们都会步入这样的阶段，藏着所有的辛苦、怀念、深爱在心底，默默承受岁月消融着自己的青春。嘈杂的世界，你是否还记得心底最初的声音呢？忙碌的现实社会，你是否忘了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？语言苍白，行文无力，唯有用歌曲来表达感恩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这一首林俊杰《不为谁而作》的歌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望着你，慢慢忘记你。

本书多重，在一个世纪以后会剩下什么，这骇人的自由，那骗人的路口，这一路不想寂寞会真有多好。一天一夜又是谁把气球放纵放纵，让微风将一切牵手牵手牵手，那看着无言的天空，却是我把往事定格几秒钟。 看呀看呀天空快要下雨了，听呀听呀那些云要真的飞走，忘不掉了那些事情坏的天空， 我一个在路上奔。 看呀看呀天空中的小心跳，黑的风的浪的白的真的飞走，爱的恨的冷的坏的那些什么， 我可不在路上。 看呀看呀天空快要下雨了，听呀听呀那些云要真的飞走，忘不掉了那些事情坏的天空， 我一个在路上呢。 看呀看呀天空中的小心跳，黑的红的蓝的白的真的飞走，爱的恨的冷的坏的那些什么， 我可不在路上呢。 生活的好多烦恼源于我们不能体谅，过分在意了自己的主张，互不理解，互不相让，伤了彼此的心灵。生活的苦与乐总在更迭，没有谁的命运是完美的，残缺才是一种大美。经典969，我是亚威，懂得理解，懂得宽容，日子就会温馨，人生也会安宁。

装点我寂寞的世界，不再暗淡。多想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，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，直到天明。就让这美好的歌声永远动听，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，直到天明。就在这柔软的月光里，直到天。 人生总会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。一个人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找对了人，他宠着你，纵容你的习惯，并爱着你的一切。但是人能真正坚持一辈子的东西太少了，很多的东西抓住了最后却又放开了，很多的事情能回忆却已无法回头。在我们出落凡尘时，手中握紧的就只是一张单程票，始终只能向前，没法悔改。一个人如果没有空，那是因为他不想有空。一个人如果走不开，那是因为不想走开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歌曲《一个人生活》。 擦去你的承诺，爱情是个梦，而我睡过头。我想我可以习惯你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